消失于夜幕，残留的温度在迷雾之都，醒来在某一个下午，臃肿的城市，一天的发苦，谁在等风来驱散？在路灯旁彻夜未眠，那些迷惑的光影重复昨天，今天那些苍老的面， 小丑宿醉无刀口，被野花嘲弄，青春流逝一只风，成一回梦，消失无影踪，谁在等风来驱散？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

心里的宝。 冥冥中，这是我唯一要。

多的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？当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，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？